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一起来诵读《以弗所书》第一章五到八节。我来为你们诵读。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这是上帝的话。我们还记得浪子的那个比喻吗？一个父亲有两个儿子，一个是典型的罪人，一个是非典型的罪人。典型的罪人，小儿子，自私自我，放纵肉体，肆意妄为，最后在人生走投无路的时候想要回头。非典型的罪人，大儿子，骄傲自义，冷漠无情，在弟弟想要回头的时候不想要回头。老父亲看见小儿子回家喜出望外，大哥看见弟弟回来离奇的愤怒。路加福音告诉我们，当弟弟回头那天，他的愤怒值爆表。但是究竟到底是什么让他如此的愤怒呢？为什么一个坏人悔改，让这个好人心里刚硬？因为在这个好人的世界里，坏人没资格悔改，而好人又不需要悔改。而没资格和不需要都是律法主义，两种不同的律法主义。并且在这个故事当中，坏人一旦悔改，就会伤害到好人的利益，就会让好人的益处被分一杯羹，对不对？因为父亲在那天不仅宰了肥牛犊请人来赴宴，他还给了弟弟袍子、戒指、鞋子。你要知道，这一切在父亲离世之后原本都会属于大儿子的遗产，小儿子那一份已经被分走了。而父亲此时正在使用这一部分的财产来迎接这一个弟弟的到来。换言之，弟弟回家那天让哥哥遭受了严重的财产损失。路加福音给了我们这个故事背景，他说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如同父亲迎接儿子。哥哥对父亲说，我这许多年来如此的兢兢业业，你这个儿子与娼妓吞进了你所有的，他一回来，你倒为他杀牛宰羊，你倒接待他，如出一辙。于是耶稣讲了这个比喻，耶稣清楚地在这个比喻当中指出，这群自以为是的、自以为义的哥哥，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之所以不愿意接纳无恶不作的弟弟，就是税吏和罪人，其实唯一的原因是，接纳他们会付代价，接纳他们会损失自己的名望、自义，损失自己的道德假象，就好像接纳弟弟会损失哥哥的财富一样。你突然发现了，赦免、接纳是有损失的一件事。震撼之处就在这里。其实自从亚当犯罪堕落之后，我们仔细想，全人类在某个角度来讲，整体上都是无恶不作、放纵肉体、肆意妄为的 小儿子，对不对？全人类都是小儿子的状态，天生与神为敌，本不配受到接纳，然而天父却接纳了我们。你要知道，他为了接纳我们，他付出了代价，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降世为人。希伯来书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借着谁的死呀？借着他自己的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各位，每一个人都是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死亡好像暴君一样，在统管，在辖制，在奴役着每一个人。于是他借着自己的死来败坏了死亡，然后他借着自己暂时被放到死亡罪恶的辖制之下，来释放我们这些在死亡罪恶辖制之下做奴仆的人。他借着自己做奴仆来释放我们。所以我们之所以能够得享生命、荣耀、得享祝福以及整个新天新地的基业，要知道任何一件事情都不是平白无故发生的。为什么我们可以得享生命、荣耀、祝福、新天新地？要知道这一切原本都是属于他的，对不对？我们在被造当中原本拥有的伊甸园被我们肆意妄为的罪给挥霍殆尽了，对吧？已经变得一穷二白。然而问题是，原本都属于他的每一只羔羊、每一个戒指、每一个袍子、每一双鞋子都是属于他的。让我们感恩的就在这里，他并没有像故事当中的那个大儿子那样吝啬、愤怒、怨恨、刚硬，他反而主动的离开了父家，出来寻找我们，为的是要把原本属于他的一切重新的披戴在我们的身上，并且为了要赐给我们这一切。请注意，耶稣基督不是简单的大手一挥说好，这一切都给你了，不是的，对不对？为了要赐给我们这一切，他要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要倾尽所有。要知道，耶稣基督失去的不仅仅是一件袍子、一双鞋子、一个戒指、一只羔羊而已，他失去的是自己的生命，好使我们可以重新回到父家，重新得儿子的身份。各位，什么叫得儿子的名分？浪子的比喻告诉我们，奴仆之所以能得儿子的名分，罪债被清偿，回到父家得享荣耀产业，唯一的原因是因为牺牲，不是因为儿子想起来要回去，是因为牺牲，是因为赦免，是因为他要牺牲自己的生命、荣耀和产业。所以各位，在某个角度来讲呢，整个宇宙都是一场恩典的双城记。因着爱子去受伤，于是浪子就可回头。你仔细想一想，其实在这个世间，其实每一个人根本就没有回头路的。谁有回头路？罪恶、死亡、审判都像是一支射出去的箭，对不对？一切的回头路都是爱子的宝血铺成的。整个以弗所书第一章告诉我们，爱子与浪子身份的互换 其实是因为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盛的恩典。你要知道，王子降临世间，受一切的人间疾苦，于是死囚就可以免死了，于是乞丐就可以得荣耀。这其实是一切美好的故事的原版。王子从天上降下来，降卑到地上，成为奴仆的样式，好使奴仆从地上升上去，与王子同坐。所以这是一场天与地的双城记，这是一场爱子与浪子的命运的颠倒。用王牧的话说呢，这其实是一场颠倒众生的爱，是因为上帝的爱。我们来做一个对比，关于得儿子的名分呢，我们来对比在罗马社会当中人得儿子的名分和在耶稣基督里得儿子的名分的相同点和不同点。我们先来看在罗马社会当中得儿子的名分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保罗在这里提到那么有一个专业性的词汇叫得儿子的名分？很明显，保罗使用了当时罗马社会的文化处境。在罗马社会当中呢，通常罗马社会都有收纳养子的风俗和传统。比如说，如果某一个贵族、某一个庄园主没有儿子，就意味着他没有继承者，对不对？那为了不让自己的家族没落，为了不让自己的家业荒废呢，这一位贵族庄园主呢，通常会找一些自己看重的、优秀的年轻人来做他的养子，给他儿子的名分，让他继承自己的一切。而这一切，这个过程，对那一位被收纳的儿子而言呢，说实话，无疑是出人意料的惊喜和荣耀，对不对？因为他原本不配拥有，他原本就是奴隶，但是却得到了儿子的身份，得到了这个荣耀，对他而言呢，其实是一场命运的彻底的扭转，对不对？哎，使徒保罗非常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文化场景当中发生的命运扭转的这样一件事情，来用来阐述福音，来表达在福音当中对你我而言的好消息、恩典和荣耀是如此的宝贵和美好。但是呢，我们要退一步说，你不得不承认，任何人间的文化场景在本质上都没有办法完美的来阐述福音的敬意。圣经当然可以使用一些人间的文化场景来阐述类比福音当中的一些基本的含义，没有问题。但很有意思的是，有的时候呢，人间的文化场景和天国福音的细微之处的区别，却常常帮助我们更深的、更深刻的来理解福音。举个例子，当时罗马文化收纳养子的一种场景，跟我们在福音中得儿子的名分的这一个场景，当然它有相似点，就是命运的扭转、突如其来的恩典、巨大的荣耀，不是赚来的，从天而降的，这是具有福音特质的好消息，对不对？但是我们来看看他们的区别，你会看见福音更加的宝贵。首先，在罗马社会当中，都是谁会去收纳养子呢？我告诉你，都是那些没有儿子的人才会去收纳一位儿子来继承他的一切。区别，但我们的父神他原本拥有一位完美的儿子，对不对？毫无挑剔的儿子，他无需收纳任何一位儿子，但是他还是收纳了我们。这是第一个最震撼的区别。第二，在罗马社会当中，请问 你想一想，当时的贵族和中原主在收纳的时候，他会收纳什么样的人做他的养子呢？优秀的，有能力的，忠诚的，聪明的年轻人来做自己的养子，对不对？他会不会收纳一个奸诈的、狡猾的、糟糕的、败坏的、无恶不作的人来做自己的儿子？他不会，对不对？但区别就在于此，在福音当中，在耶稣基督里，天父所收纳的不是优秀的，不是忠诚的，不是聪明的年轻人，是谁？是像你我这样糟糕的、犯罪的、败坏的、刚硬的、与他为敌的人。人间的父亲收纳儿子的行为，并不会威胁到自己的生命和荣耀，而是为了延续自己的家族荣耀和资产。这是罗马社会呈现给我们的。人间的父亲收纳儿子，并不会威胁到自己的舒适，然而父神为了收纳我们，却要舍弃他最爱的儿子的生命、荣耀和舒适。这是第三个不同。各位，两者之间当然有类比，但是你去看它的不同的时候，你突然发现说，在福音当中被收纳儿为儿子，得儿子的名分，真正的能够震撼我们。所以如果你被贵族收养为儿子，这是在罗马社会当中对一个奴隶来说是一个好消息的话，那么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要说，今天我们这些信靠上帝的人，在福音中，在耶稣基督里被上帝收养得儿子的名分，就是整个宇宙的好消息，整个宇宙最大的好消息。罗马社会的好消息还不够震撼，虽然已经会让一个人从此命运完全的扭转，但是这一场宇宙的好消息要彻底扭转我们的一切，超越一切人间的好消息，是整个宇宙叫做大喜的信息。因为神所做的事情超过一切人间的场景，因为我们得儿子的名分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那是一件旷古的恩典和救赎降临到了我们的生命当中。其实得儿子的名分在当时是一个法律术语，表明说这个奴隶本来不是儿子，却被接纳成为了儿子，意思是他被给了一个自己原来没有的身份。换言之，得儿子的名分这件事是儿子被，请注意被动句，被给了一个自己原本不配有、不该有、不可能有的身份。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得儿子的名分这么好的一件事，几乎是整个宇宙最好的一件事，但跟儿子无关，跟父亲有关。你有没有发现，人间一切好的事我们都想要跟自己有关，是我靠双手赚来的，是我靠努力得到的，我不是为了证明自己有多了不起，但失去的我要把它拿回来，周润发告诉我们的，对吧？这意味着得儿子的名分，各位，靠自己的双手拿回来的东西都不是最好的东西，都是可赚的，就不是最好的。人间一切最好的都是赚不来的。得儿子的名分这个真理告诉我们，这不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也不是靠自己的努力能赚来的事情。各位，什么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生而为儿子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对不对？那什么是努力赚来的呢？人家的努力就是从乞丐到国王，从士兵到将军，从贫穷到富足，这是人间努力的叙事，对吧？这些事，各位，说实话，从乞丐到国王，从士兵到将军，从贫穷到富足，这些事儿 都是可以靠努力或者阴谋诡计得到的。但问题是，你有没有发现，人间可以从乞丐到国王，但从来没有人可以从乞丐变成王子。为什么？从来没有人可以从乞丐变成王子，因为王子的身份跟你的努力无关，王子的身份只跟一件事情有关，就是你爸是谁。你爸是国王，你就是王子。你爸不是国王，你再怎么努力都不可能成为王子。所以除非你爸是国王，不然无论如何你都不可能成为王子。王子是什么？王子是身份呀，这个是永远都赚不来的。所以各位，得儿子的名分其实是一场巨大的恩典。我们仔细思想，就像爱是赚不来的，生命是赚不来的，救恩是赚不来的。所以人间一切美好，最美好的事情都不是靠双手赚来的，而是从天上砸下来的。并且在罗马社会当中，一个人一旦被收纳为儿子，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收纳一个人为儿子意味着这位父亲所给出去的是这个奴隶赚不来的整个家业，对不对？奴隶说，我好好努力工作把整个庄园都赚过来，有没有哪个奴隶这样说？不可能的。父亲所给出去的是他这一辈子，是他永远都赚不来的，但是却从天砸在他的身上。不仅是赚不来的，父亲所给出去的还是父亲原本自己的所有，对不对？是父亲的自己和他的所有。要知道，收纳一个人为儿子其实是一个倾其所有的行动，因为意味着一旦收纳他为儿子，自己的所有都会给他。而那一位倾其所有的，各位，我真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笑一笑，那一位倾其所有的不是人间的国王，乃是那一位拥有整个宇宙的万有的神，他倾其所有来爱了我们，收纳我们为儿子。所以你只有在福音当中理解得儿子的名分，才能理解整个人生的好消息，盼望安慰究竟多么的大。因此得儿子的名分意味着这样一些信仰的事实。首先呢，你原先的债务，就是罪债，被取消，你旧有的身份被代替，你原先的罪恶被赦免。第二呢，随之而来的是你获得了一个新的身份，新的地位，进入了一个新的神圣家族，这个叫称义，对吧？并且伴随着赦免和称义带来的是，我们将拥有全新的生活方式，成圣。是的，得儿的名分既意味着地位上的转变，罪孽的消除，也意味着全新的生活方式，生命的翻转。事实上哈，真正的信仰最终呈现出来的是整个全新的生活方式。因为真正的信仰是什么呢？是在你危机关头你会转向的地方。凯勒说，真正的信仰是在问题出现的时候，无能为力的时候，你所依靠仰望的东西。真正的信仰是人们下意识的就会去到那里寻找安全感的地方。我觉得他说的非常的精彩，对不对？就好像一个小孩子，平时跟小伙伴们玩的非常嗨，没问题，对不对？愉快的时候一切都好，但是当他跌倒的时候，当他受委屈的时候， 当他受冤枉的时候，当他受伤的时候，请问他会做什么？他会条件反射的找妈妈。他会条件反射的去找妈妈，为什么？请问各位，当他跌倒、受伤、受委屈、受冤枉的时候，那是他生命当中的危机关头，那是他生命当中问题出现无能为力的时候，那是他在这些时刻下意识要去找到安全、找到解决、找到转向、寻找生命的港湾的地方。各位，因为妈妈才是这个孩子危机关头真正依赖、依靠、信赖的对象，就是这么简单。因为妈妈可以在这个时刻给他最深的安慰和安全感，因为妈妈可以在这一个时刻抱着他，妈妈的怀抱好像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因此，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来问一个问题，我必须问出这个问题来，因为这个问题太重要了。当你人生遇见突发状况、危机关头、无能为力、糟糕、艰难、挑战的时候，问自己，我会下意识的、条件反射式的去寻找谁呢？对山东来讲是找关系，对吧？找关系，找钱啊，没有什么是钱解决不了的。原谅我说，我知道每个人找的对象都不一样。原谅我说，那些在那样的时刻，你条件反射般的不加思索的去寻找的人事物，通常就是你真正相信、真正依赖、真正仰望、真正交托的对象。很扎心啊。或者说，通常你是在希望在他之下来得儿子的名分、得安全感、得一个称义的地位、得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那些在我们条件反射般转向的事物，其实总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以父之名来统管我们的心，让我们在内心深处深深的认同，并且幻想说在他的父庇之下可以找到人生的出路，可以找到人生的意义，可以得到美好的结果，可以找到安全感、价值和自由。因为在谁之下得儿子的名分，就意味着信靠谁，就意味着靠谁而活，就意味着生命的根基在哪里，就意味着生命的盼望在哪里。所以得儿子的名分意味着生命的根基，也意味着全新的身份，也意味着价值观，更意味着生命的盼望。因为得儿子的名分不仅意味着在父之下身份的转变，得儿子的名分还意味着这一个身份的转变必然带来你整个生命的方向的转向。各位，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啊，这件事情其实贯穿每这个世界的每一个人。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婚姻不幸福的人通常都是工作狂？为什么从小贫寒的人通常比平常人更努力？为什么人到中年以后通常都更喜欢化妆和养生？原谅我说，在我们那个年代，为什么长相普通的人通常都是学霸？因为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当我们缺乏某一个方面的优势的时候，当我们缺乏某个方面的能力和安全感的时候，人心总是想要在其他地方用其他方式给找补回来。在这点上，我没法得儿子了， 在那点上我总得有人罩着我。既然没法用知识来罩着我了，那就用金钱来罩着我吧。既然无法用美貌来罩着我了，那就找一个权力，用权力来罩着我。人们都是这样想的。因为当人生命面临一些亏欠，面临一些缺乏的时候，总是想找一些给自己带来安全感、幸福和满足的东西。去到那里，说干爹，以后就靠你了。真的是如此的。当我们观察到一些自己的缺憾和忧虑的时候，就需要这些东西来爱我们，来护卫我们，来保护我们。我们其实就是想在这些东西里面去得儿子的名分，得到眷顾，得到安慰。这就是人世间偶像林立的根本原因所在。因为在这个人世间，每一个人几乎每一天都会面临生命的缺憾、不足和亏缺，对不对？你一定会面对的。于是人们纷纷会转向不同的偶像，去到不同的人、不同的事儿、不同的物的硬币之下，得一个身份，得一个根基，得一个安慰，得一个依靠，得一个依赖。有人用金钱，有人用学问，有人用美貌，有人用婚姻，有人用儿子，有人用工作，有人用权力。如果什么都没有，他会说我靠自己，靠自己也是靠自己得儿子的名分。各位，人们纷纷转向偶像的原因是想要在那里填满自己生命的不足，让这些东西来罩着自己，或者在那里获得安全感，获得安慰，获得舒心的日子。而这些东西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是在以父之名在统管着我们，让我们在他那里去寻找一切的幸福。但问题是，各位，你仔细想，在一个已经堕落的世间，一切的美好本身都是有缺憾的，你明白吗？一切的美好本身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都是有缺憾的。金钱是有缺憾的，美貌是有缺憾的，人际关系是有缺憾的，都无法解决生命根本的问题。于是人们不断更换偶像，看见了这个偶像的缺乏，继续寻找另外一个更大的偶像来代替。于是人们从一个陷阱跳进另一个泥淖。于是人们不到黄河心不死，到了黄河被淹死，辗转奔波于不同的偶像之间，被反复蹂躏，被抛来抛去。清醒的时候会说一句啊，自己遇人不淑，三天之后再一次灯红酒绿。各位，在没有活水的人生里，很多人是在饮鸩止渴，喝毒药也暂时能解渴，只不过会肚子疼。70年、80年之后，毒发身亡，对不对？但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在他那里有活水，在他那里被充满，又不会被淹死。在他那里被包裹，又会有自由；在他那里得舒心，又会得满足。因为整个宇宙唯独他是完美的，其他都是不完美的。用一个不完美的东西来统治自己，就叫为自己找一个暴君。你只有找到那一位完美的君王，那一位独一的圣洁的白马王子，才能拯救我们脱离被女巫咒诅的迷离的双眼，得到整个宇宙最坚固最荣美的人生方案。圣经说，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 得以赦免。各位，救赎这个词，希腊文的原意是付上代价，将被囚禁的人释放出来。在古代战争呢，没有我们现在想象的，古代战争是非常喜欢俘虏。为什么？因为俘虏了对方的士兵之后呢，他会拿来做自己的奴隶，为自己赚钱生产力嘛。所以呢，你知道奴隶在古代是一个有价资产，战争失败的那一方呢，就会被迫到敌国去做奴隶。各位，你我在伊甸园是不是打仗失败了？跟撒旦、跟罪恶、跟撒旦这个引诱的时候，其实是崩溃的，对不对？听了撒旦的谎言，于是就活在罪恶、死亡、咒诅之下，其实是被奴役的状态。于是呢，为了救赎这些敌国的奴隶呢，如果有一个人，他想要把这个奴隶救出来，通常他是需要付出极高的代价的。付出几倍甚至十倍的价钱来购买这个奴隶，然后把它释放出来，重新得到自由。各位，你就知道救赎是什么意思了，对吧？是付上赎价赎金，将被囚禁的人释放出来。所以救赎这个词表明有人被囚禁、被辖制、被奴役，但另外一方面要从这个辖制、奴役、囚禁当中出来是需要付上代价的。让我这样来描述，基督信仰告诉我们，我们都被罪恶捆绑，被死亡笼罩，被自我囚禁，被上帝定罪。而每一个人都要面对自己的罪恶、死亡和审判。人生，各位，在这个角度来讲，人生是一场没有退路的战斗。如果再没有出路的话，那就叫彻底绝望。比如你现在所面临的所有的绝望，失业、疾病、争吵、贫穷，这当然令人绝望。但比这一切都更绝望的是什么？就是你一生所拥有的财富、地位、成功、学问和智慧，通通不能解决生命当中本质的问题。因此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帮助者说解决我某一些的问题。有没有可能一个奴隶说，哎呀，写信给自己的朋友说，朋友啊，帮我付上一点赎金来帮助我，让我每天工作少两个小时，让我每天只在这个奴隶组织下只工作八个小时。有没有这样的？他需要的不是这一点帮助，让奴隶主每天少抽我两鞭子。他需要的是这个吗？他需要的是说，朋友啊，你帮我付上赎金，让我不再做奴隶，让我做自由人，对不对？可惜多少的基督徒向上帝祷告的是，主啊，让我少被世界抽两鞭子，对不对？主啊，帮助我解决我的这个问题，解决我的那个问题，解决我的很多的问题。当然主确实会帮助我们，问题是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位帮助者，我们需要的是一位为我们付上赎价的救赎主。这才是基督信仰的本质。但有的时候我们不觉得我们需要一位救赎主，对不对？各位，你想一想，为什么人们不觉得自己需要一位救赎主，只需要一位帮助者？很简单，因为人们把自己当作救赎主。有的时候救不过来，哎，搭把手，帮我搭把手。因为我们总想成为自己生命的救赎主，用自己的学问拯救自己曾经的无知，年少无知，用自己的财富拯救自己的贫穷的无奈，用千方百计的成功拯救自己许多事情的无能为力，对不对？这是人间的法则嘛，拯救拯救拯救。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熟练这套法则的时候，觉得自己玩得转这个世界，直到有一天这个法则运转不下去的时候，开始绝望，开始怀疑， 或者开始得过且过。总有一天这套法则是运转不下去的，对不对？当你躺到病床上的时候，当你出现了重大变故的时候，当你发现金钱没用的时候，当你的婚姻破裂的时候，这套法则其实是运转不下去的。我知道很多慕道朋友听到这里会说，啊，你说的这些在夜深人静睡不着觉的时候我都认同，我愿意承认自己有一些的缺点，我也有一些的问题，但坦白说呢，我不觉得自己被罪恶捆绑像个奴隶，我不觉得自己被囚禁，我不觉得自己绝望没有出路。你说的好像有点太严重了。各位，坦白说，常常不觉得自己的人生很严峻，这其实是病入膏肓的典型症状。就觉得自己没病是病入膏肓的典型症状。你去一个精神病医院去问的时候，病得越严重的精神病越觉得自己是正常人。所以宇宙的法则是在律法之下得儿子的名分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来看得儿子的名分究竟意味着什么。圣经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律法之下，并且因着犯罪活在了律法的咒诅之下，这是人生的真相，整个宇宙的真相，甚至是整个宇宙的运作法则，你知道吗？哦，我知道很多人听见这句话会很不乐意，甚至包括基督徒，你怎么能说我们活在律法的咒诅之下呢？这句话的意思其实是一个人违反了律法，律法就会向他要求刑罚、审判和后果。这其实是一个宇宙性的法则，公义的体系。我来举个例子说明这一点哈。通常任何的一条法律都会是这样的运作方式。首先它会制定一个标准，然后告诉每个人违反这个标准的结果就是受到惩罚。这是所有法律的共性，对不对？标准跟着惩罚。你要知道从来没有一条法律说，哎，我们的标准是如此，违法的结果是奖励你2万块钱。从来没有吧，从来没有哪条法律是这样定的。因为法律两个要素，第一是标准，第二是刑罚，两者是连在一起缺一不可的，是本来就是一个整体。在任何一条法律里没有刑罚的标准本身就没有意义了，法条必须加上刑罚和咒诅，否则就算不上刑罚。当然在现代社会呢，人们可能不会称那些惩罚为咒诅啊，比如说现代社会政府通过一条法律说啊，他不会说啊违规排放污水愿你受到咒诅啊，这个随意污染环境愿咒诅临到你，他不会这样说，对不对？现代社会呢，他会说他其实是换了个说法，他会说随意排放污水罚款2万。但你知道罚款2万只是换了个说法而已，这个罚款本身其实就叫审判，就叫刑罚，就叫后果，换成古典的词汇叫咒诅，就是因为违背那一个的标准而带来的糟糕的后果叫咒诅嘛。所以法律总是带着咒诅、审判和刑罚。好，那既然圣经说人人都在律法的咒诅以下，因为人人都违背了神的律法，你就突然理解这件事了。圣经告诉我们，圣经有十诫，说实话连一条我们都遵守不了。如果你能觉得自己能遵行得了，请参考登山宝训。而我们触犯了这些诫命的后果就是受到神律法的咒诅、审判和刑罚。所以你看到此人生其实是山穷水尽的。 因为每个人都在违反规则，而每个人违反规则的后果就是被咒诅、刑罚和审判。每个人都是如此。因此我说，你我需要的是一位救赎主。你知道吗？让信仰来帮助人解决一些困难，和让耶稣基督来救我们的命，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件事。可惜多少的基督徒一生的追求就是让信仰来帮助我们解决一些困难，而不是让耶稣基督来救我们的命，这是最大的悲哀。甚至连我们这些正统的基督徒，连我们得了儿子的名分的基督徒，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常还是容易陷入到这个陷阱当中去，对不对？我认识一些人，他们对信仰也感兴趣，并且呢会说，人嘛总还是要有一些的信仰的，不然如何面对无常的人生呢？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对吧？总要有个心灵寄托嘛。哎，你会不会遇见很多人会这样说？是的，很多人都这样说，意思是他需要的是什么呀？他需要的是信仰的帮助，他需要的是信仰的力量。我会说，当然信仰确实会给我们帮助和力量，但是呢我们需要更进一步的来认识这个信仰，就是这个信仰其实比我们想的帮助者更宝贵。基督信仰告诉我们，人生需要帮助。各位，你我需要帮助其实只是生活的一个表象。为什么需要帮助？因为我们在各样的事情上有问题嘛，有挑战，有艰难，有糟糕，有解决不了的事情，这是不是一个表象？人生需要帮助只是一个表象，人生需要救赎才是这一切背后的本质。为什么那些事情总是有问题？因为我们的生命不完美，因为我们这个人有问题。所以我们真正面对的不是生活上的某一个困难，我们真正面对的是生命本身的绝望。因此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帮助者而已，而是一位救赎者。整个宇宙有一个真相，世间的每一个人，每一位亚当的后裔，都应该死在律法的咒诅以下，因为每一个人都违背了律法的标准，违背标准，愿咒诅临到每一个违背标准的人身上，对吧？这是公义的体系。然而上帝爱我们，他不愿意我们死在律法的咒诅以下，于是我们违背了律法的标准，基督却为我们生在律法以下，来代替我们担当我们违背律法的标准之后该受的刑罚、咒诅和审判，他担在了身上，并且他积极主动的完成了律法一切的标准。圣经说，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请注意，当你讲到这里的时候，你突然发现赦免就不是一件抽象的事情了，对吧？赦免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不是大手一挥的事情，乃是上帝自己进入了这个律法的体系当中，来扭转了律法的咒诅。如果上帝仅仅只是大手一挥说，我赦免你了，所以不要承担后果了，那会违背上帝自己的圣洁、公义和良善的。我给你举个例子，我说为什么那样会违背上帝自己的圣洁、公义和良善。退一步说哈，很多人理解上帝的爱就是大手一挥的爱，好了，不再打你了，不再让你死了，不再让你下地狱了，大手一挥你赦免了。如果你理解的上帝的爱是大手一挥的抽象的爱的话，那这样的爱不会感动你。真正上帝的爱不是大手一挥抽象的爱，而是代替的。我该死，他替我死；我该受咒诅，他替我受咒诅；我违背律法，他受律法的刑罚的那样的爱。如果不是那样的话，就会违背他自己的圣洁、公义和良善。举个例子，有一天在大街上，一个坏人冲向你， 本想上来一刀捅死你，无奈刀法太差，砍偏了。于是你手臂受伤，被送进了医院。然后呢，警察逮捕了那个坏人，把他关进监狱。后来你醒了，康复之后爱心大发，跑到警察局说，哎呀，我是一个基督徒，我已经原谅那个人了，我已经赦免他了，所以你们必须把他无罪释放。各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允许他无罪释放，请问为什么？很简单，你原谅他那是你的事情，关于这个社会的公益的事情，关于这个社会的治理体系，关于整个社会的那一个所有的应该被成就的、被维护的正义，是不能因着仅仅说你说赦免了就可以无罪释放的，你明白吗？这才是问题所在。因为你赦免他那是你的事情，法律会说，法律会说，这个人不仅对你个人造成了伤害，他也违反了刑法，所以他一定会被起诉，对不对？因为在法律的体系、公益体系那里，这个人不但是攻击了你，他其实是攻击了整个社会公益的体系，你知道吗？如果法律不制裁他的话，那么每一天在大街上就人随便拿刀砍人喽。即使你原谅了他对你造成的伤害，但是绝不可能纵容这个拿刀砍人的这种罪，你明白了吗？你绝不能说因为我宽恕了他，所以他就不需要被刑罚和被审判了。各位，宽恕不是免除刑罚和审判的原因，代替这个刑罚和审判才是宽恕的意思。多几百年来，许多人把基督爱理解得如此的肤浅。基督耶稣代替我们担当这个刑罚和审判才是宽恕的意思。换句话说，他的宽恕是要付出代价的。没有代价的宽恕是很容易的，对不对？而有代价的宽恕，他依然为我们付这个代价。赦免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大手一挥的事情。于是他差了自己的儿子来，到地上为世人死，为该死的死，付上罪债，把那个违背律法的后果给担了。你看见了吗？那违背了神律法的刑罚、咒诅、审判，并没有被取消，并没有被大手一挥取消，依然被施行出来了，对不对？咒诅、刑罚、审判被施行出来了，只不过没有施行在你我的身上，被施行在了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审判和刑罚是犯罪堕落之后的自带系统，那是上帝的自带系统，是古老法则，永远不会自动消除，只能被背负和代替。咒诅、刑罚和审判永远不会消除，只能被背负，只能被代替。只不过这样的刑罚和审判被背负到了他的身上。所以圣经说，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爱子的血才能让我们被释放得自由。过犯得以赦免，是因为他背负了我们的过犯，代替了我们的刑罚。各位，如果我们对这个真理明白的模模糊糊，我们总不会被感动，我们总不会真正明白上帝的公义、圣洁、良善，也总不会真正的明白他的慈爱、怜悯。你只会看着十字架困惑和迷茫。然而当你明白了这个真理的时候，你会说，啊，何等伟大的救主。只有在这样的真理之下，人的心才会得安慰。 得自由，得一个爆炸性的力量。人的心啊，是可以被这样的爱来填满，来驱动，来充满的。只有如此，人才真正被医治，人才真正被恢复，我们那个碎成渣的样式才被重建。虚假的福音是不能重建人的生命的，成功神学是不能重建人的生命的，心理学的简单安慰是不能重建人的生命的，唯独那一位人心的主，他是把他自己化成你我生命当中一切的医治的力量。是的，他是破碎了自己的身体的方式来使我们重新被恢复，他是流出自己宝血的方式使我们的生命再次流动起来。所以最后我要做一个应用，对我们而言，得儿子的名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不再做奴仆。罗马书第八章的经文告诉我们，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因为我们不再是奴仆，而是儿子。各位，不再是奴仆，而是儿子，这是我们整个生命不再一样的关键所在。这个身份的转变，地位的转变，是人生最关键的事情。你曾经在这个庄园里面做奴仆，已经做了30年了，受讥诮，受辱骂，被鞭打，被蹂躏，被伤害，被冤枉，奴仆经历这些事儿都是正常事儿，对不对？突然有一天庄园主说，收纳你为养子，从此整个庄园是你的，从此你承受这一切的荣耀，从此你不再害怕被欺负，从此你是被祝福的状态，因为庄园主的一切都赐给了你。各位，这才叫福音。奴隶少工作8个小时不叫福音，奴隶变成儿子才叫福音，奴隶少受3下鞭打不叫福音，奴隶不再受鞭打才叫福音。当然，这个福音的事实也会指向我们整个的生活状态和内心状态的改变，这一个一定会改变我们的内心和生活的状态。让我讲4个改变。第一，儿子的身份会除掉恐惧。试想一下，在某个罗马大家族大庄园里面会有很多人，对不对？有各类的仆人，也会有几个儿子。有一天你走进这个罗马贵族的庄园，你看见众仆人和众子看起来都在忙忙碌碌，对不对？你有的时候不得不承认，你很难分辨两者，如果单单从外在的工作的话。为什么？因为在庄园里每一个人看起来都在忙忙碌碌，看起来都在努力工作。有的时候你坐公交车的时候，你并不能分辨出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到底有多少的区别，都在坐这班公交车去上班。但是他们的内心是不一样的，因为奴仆知道，如果他做得不够好，他可能会被开除、被解雇、被鞭打。因此，有没有可能奴仆有的时候甚至表现出来的比儿子都更努力？是有可能的。但是他们虽然都努力的工作，但是还是活在压迫和恐惧之中，害怕被驱逐。他们被恐惧驱动，想要讨好主人，但是内心却总是没有真正的平安、热情和动力。但是儿子不一样，儿子知道父亲疼爱他，知道他绝对的安全，知道整个产业都是他的，所以他不会害怕因为干不好而失去儿子的身份。这就是儿子和奴仆的不同。各位，表面看起来可能都一样，但内心 一个有安慰，有自由，有平安，有喜乐，另外一个没有。因此，各位弟兄姊妹，让我这样说，即使在相同的境况当中，在相同的工作里，在同样的服事当中，你会发现有些人是儿子，有些人是奴仆。而奴仆和儿子虽然看起来都在顺服同一位主人，对不对？是的，奴仆顺服的是那一位主人，儿子顺服的也是那一位。但是你不如说儿子真正顺服的是爱，儿子真正活在一种爱的关系当中，生命被重建。其实奴仆真正顺服的是恐惧，对不对？奴仆真正顺服的其实是恐惧，于是出于爱的就在爱中得安慰，得自由，得满足，得工作的激情。那出于恐惧的呢，就在恐惧当中不安，受辖制，担惊受怕，和工作的无可奈何。虽然表面看起来工作有可能都一样，这是第一个不同，儿子与奴仆的不同。问题是，你是儿子还是奴仆？你是儿子还是奴仆？各位，只能二选一，你知道吗？让我这样说，儿子和奴仆的第二个不同的表现，奴仆的基本表现就是总是情绪起伏不定。因为当他表现良好的时候，奴仆就会觉得自己有价值，当他这个工作做得好的时候，他总想来邀功，总想被人看见，总想得到别人的夸奖，别人如果不夸奖他，他就觉得索然无味了，干的事情就失去意义了。换而言之，他服侍，他工作仅仅是他想要赚得安全感的手段，而不是他回应爱的结果。因此，如果你总干任何一件事情，总想为了得到夸奖而干，我告诉你，你的情绪总会起伏不定。哪有那么多人天天看着你，在旁边等着给你小红花的？没有的，不可能的，对不对？但与此同时，你知道吗？奴仆干得好的时候需要别人天天夸奖，但是当他们表现不佳的时候，却又会无法面对，灰心沮丧，会觉得自己一无是处。这是奴仆的起伏不定，要么他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厉害的，要么自己觉得自己是一无是处的。这就叫起伏不定。他会甚至会觉得别人都在轻看他，别人都瞧不起他，当他把一件事情搞砸的时候。但问题是，说实话，别人压根都没在意他，不会轻看的。不轻看的原因是别人都压根没在意，你知道吗？不要把自己看得那么重要，这个事搞砸了别人都还不知道的，没时间天天盯着你看，对不对？因为我们真的没那么重要。各位，只是当自己轻看自己，自己不安全，自己不自由的时候，总会觉得背后有一双绿油油的眼睛天天盯着自己。所以他会随着自己的表现好或者表现不好而起伏不定。各位，这是奴隶的心态。想一想，我们随着自己表现好或表现不好而起伏不定。表现好的时候骄傲，觉得自己超过所有人；表现不好的时候沮丧自卑，觉得自己谁都不如。然而儿子的情绪却可以更稳定，你知道吗？因为儿子知道他得到接纳并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他当然也会因为把事情做好而感到高兴，这个正常事，对不对？他当然也会因为能讨得父亲的喜悦而感到快乐。但是问题是，即使他工作表现良好，他也不会觉得说从今天开始我就能成为儿子了，因为我把这个地拖干净了。他不会这样想的，对不对？这样想叫神经病吗？没有哪个人把地拖干净了，所以从此我成为儿子了。他不会因着自己的努力去赚得儿子的身份。当然，当他工作不好的时候，表现不好的时候， 他也不会害怕被赶走、被弃绝，他也不会害怕失去儿子的身份，因为他知道身份比做什么更本质。父亲永远都不会解雇一个儿子，他只会解雇奴仆。父亲不会把儿子赶出去，只会把奴仆赶出去。所以儿子的心情绪更稳定。第三，儿子有安全感。因为情绪更稳定，所以儿子有安全感。让我这样说，其实他更自在，更松弛，更不好争竞，更平和。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各位，如果你是一个爱挑剔、爱论断、爱流言蜚语、好争竞、总是很紧张的人，小心，这可能是奴仆的心态。因为奴仆除非感觉自己比别人优越，奴仆除非他们感觉自己在道德上高人一等，对于奴仆来说，除非他觉得自己足够优秀，否则他永远觉得别人不爱他，不接纳他。但是你知道为什么奴仆的心喜欢挑剔、论断、流言蜚语、争竞吗？我告诉你，因为说长道短，寻找别人的过失，会让他们在隐秘的内心深处产生优越感，感觉自己比自己八卦的那个人更好，于是在内心的隐秘之处让自己再安全一把。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的人喜欢挑剔、论断、争竞的原因。因为当你去挑剔、论断、争竞的时候，会让你觉得高人一等，而奴隶总是需要感觉自己比别人高人一等，他才觉得有安全感。奴隶总是需要觉得自己比别人高人一等，才能获得价值感和意义感。一定要挑剔别人，一定要在别人身上找到缺憾，才能够足够的平静安稳。各位，平心而论，奴隶这样对待别人，其实也会同样对待自己。其实最先这样对待的不是别人，是他自己，是他深深的这样伤害他自己，你知道吗？你知道论断别人、与别人争竞、八卦别人、这个挑剔别人的前提是他在论断自己、八卦自己、挑剔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晚上睡不着觉，失眠、抑郁，无以面对那些事情。因为他自己没有办法像一个儿子一样活在上帝的面前，只能自己做自己的奴隶。但是做奴隶做惯了，也会把别人当奴隶去对待。所以你突然发现，这就是奴仆的心态在作怪。然而儿子却可以有真正的安稳，因为儿子知道他获得接纳和爱，并不在于他表现的优劣，而在于他原本就有的那个身份。因为儿子无论在哪里都有能，因此呢，儿子更容易肯定别人，你发现没有？儿子有能力被别人批评，也有能力面对那些超出自己掌控的事情，搞砸了就搞砸了呗，又如何呢？能力就这些，我并不紧张。奴仆的心态是，如果有什么差错，如果我做错了什么，别人就不会再爱我了。但儿子呢？儿子有足够的安全感，在足够的安全感之下，人才可以去肯定别人，人才可以去鼓励别人，倾听别人，甚至面对别人和自己的失败的时候，可以更平静的去面对。第四，儿子可以悔改，奴仆很难悔改。我再举一个例子，奴仆的情绪因着自己的表现总会起伏不定，对吧？于是他们爱挑剔、爱论断、爱流言蜚语、受控制，也爱控制别人。 因为他被奴役也想会去奴役别人。最奴役别人最厉害的就是那些奴仆的头。就太监长呢 对下面的太监欺负的是最厉害的。其实出于同样的原因，奴仆的心也无法接受批评，也不愿悔改。为什么？对一个奴隶来讲，悔改是一件消极的事情，悔改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因为悔改的前提是要承认自己没有达到标准，而没有达到标准对奴仆来讲太可怕了。如果没有达到标准，那他就会觉得自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就会被赶出去。因此对于一个奴仆来讲，他会非常小心地提防别人，他会把自己包裹在严严实实的一层一层的外壳之下，他会在不同的处境当中透过控制自己和别人来伪装自己。最后你知道吗？奴仆没朋友，奴仆是没有朋友的，他永远无法真心的对待自己和对待别人。当他无法真心的对待自己和对待别人的时候，所有人都是点头之交，所有人都是泛泛之交，所有人都是表面一套，所有人都是表面的打个招呼而已。好可怕，奴仆没朋友，奴仆不能悔改，因为悔改的前提是承认自己的错。奴仆不能敞开自己，不能暴露自己的软弱、糟糕 和不足。然而儿子不是的，儿子不会如此的防范别人，他更坦然自若，儿子容易沟通。当你批评他的时候，他不会立刻条件反射式的反驳，因为悔改对儿子来说并不是羞辱，你知道吗？悔改对儿子来说只是重新跟他自己的父亲建立亲密的关系。他会跑到父亲的怀抱当中哭两顿，然后对父亲说，爸爸我错了，我要好好改，你那么的爱我，我却这样伤你的心，我真是很羞愧。他不是在恐惧中悔改，他是在被爱的融化和感动当中有悔改的力量。对儿子的悔改跟奴仆的悔改都是不一样的，悔改是让他再一次的经历父的恩典、接纳、爱，是在他想再一次享受跟父的爱的关系。悔改对儿子来讲不是迫不得已的决定，而是生命得安息的方式。但是对奴仆而言，悔改是迫不得已的。求主来怜悯我们。最终我要说，我们在谁的名之下得儿子的名分，这会真正的塑造我们成为怎样的人。为什么有人是奴仆？因为他并没有在父之下得儿子的名分，他在金钱之下，在权力之下，在名声之下，在自己之下，在学问之下，在一切的东西之下去想要赚得这一切的时候，他其实是在做那些东西的儿子，于是就是在天父面前就是奴仆的心态。你是谁的儿子决定了你真正的是谁。所以各位，如果你总是情绪起伏不定，如果你总是论断别人，如果你经常自我防卫，如果你常常控制别人，如果你总是为自己的错找到合理的借口，如果你总是不能接受批评，如果你总是增进极度骄傲，如果你总是自私，如果你总是没朋友，你知道吗？有可能你再一次忘记了自己是谁，而陷入到了奴仆之中，陷入到了奴役的心态之中。罗马书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呼叫阿爸父。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问自己好不好，我们是否会经常的陷入到焦虑之中？我们是否常常极度的害怕自己做的不够好？我们是否在因为在工作上表现不好而感到极度的难过？ 对单身的弟兄姊妹而言，是否因为忧虑自己对异性没有吸引力而睡不着觉？或许这一切是因为我们忘了神千方百计舍弃一切要成为我们的父亲，我们在他里面才有真正的保障。在自己里面，你总是做得不够好，做得不够好其实是事实，你无需纠结你做得不够好，做得够好就不需要救主了，你就是需要被他救赎，就是需要被他扭转，就是在他里面才有翻转的人生。保罗提醒我们说，神让我们得儿子的名分，其实是在说神在基督里面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身份，全新的地位，全新的关系，甚至是一个全新的世界。意思是把原本属于基督的一切都赐给了我们。金钱的儿子只能得到金钱，学问的儿子只能得到学问，国王的儿子只能得到一个国家的江山，但神的儿子能够得到神以及神里面的整个新天新地，神的儿子能够得到神的圣洁、公义、良善、慈爱、智慧、生命、荣耀和一切的神的基业。阿们。你看得儿子的名分如此的宝贵，这是一场宇宙的双城记，浪子失去了曾经儿子的身份，爱子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重新赢得这儿子的身份。让我们凭着感恩的心说，从此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阿们，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当我们说感谢的时候，因为你是我们的父，所以我们能来到你的面前说感谢。你爱了我们，让我们出死亡入生命，出黑暗入光明，出奴役得儿子的身份。我们原本都是浪子，浪荡子，我们原本都是奴隶，受罪恶、死亡、撒旦辖制的奴隶。然而你这一位爱子，这一位真正圣洁荣耀的完美的爱子，却为我们承担了我们该承担的一切。你把我们从奴役当中释放出来，使我们重新得到整个宇宙最宝贵的那个儿子的身份。愿这样的一个命运的扭转的事实激励我们，也提醒我们的心，我们不需要仍旧害怕，乃需要来到神的面前说阿爸父，如此使我们可以悔改，可以有安全感，可以情绪稳定，可以除掉恐惧。感谢赞美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主，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感谢主。